金斧头。从前有个小孩叫诚实，他家里很穷，爸爸妈妈养不活他，就让他到地主家干活。诚实每天从早做到晚，要做许许多多的事，可是地主还打他骂他，说他偷懒。有一天，诚实上山砍柴，走过独木桥，一不小心把斧头掉到河里去了。这条河呢，水很深很急，东西掉下去就算完了，没有斧头怎么砍柴呢？砍不到柴，地主又要打他骂他。诚实急得哭了。突然来了一位白胡子老爷爷，他问诚实， 小孩，你为什么哭呀？ 诚实把掉斧头的事告诉了老爷爷。老爷爷说， 不要哭了，我下去给你捞斧头。 说完，老爷爷扑通一声跳到河里，一会儿捞了一把斧头上来。 你丢的是这把吗，孩子？ 诚实一看，这是一把金光闪闪的金斧头，忙摇头说，老爷爷，谢谢您，这把斧头不是我的。老爷爷又扑通一声跳进河里，捞了一把斧头上来。 你丢的是这把吗，孩子？ 诚实一看，这是一把银光闪闪的银斧头，真好看，但还是摇着头说，老爷爷，谢谢您，这把斧头不是我的。扑通一声，老爷又跳下河去了，这回捞了一把黑黑的铁斧头上来。 这把斧头是你的吧，孩子？ 诚实一看，这是自己的斧头，高兴地跳了起来。他接过斧头，不停地说，谢谢老爷爷。老爷爷摸着诚实的头说， 你真是一个诚实的好孩子，你会永远快乐和幸福的。 说完，老爷爷突然不见了。诚实就去打柴了。也真奇怪，斧头变得很快很快，一会儿就砍了一担柴。他把柴挑回家，地主见他回来这么早，就骂他偷懒。诚实把事情说了一遍，地主一听，他不要金斧头，也不要银斧头，情愿拿回那把铁斧头，气得直骂他是个大笨蛋。第二天一早，地主叫诚实去干别的活，自己装成一个穷人，捡了把坏的不能用的斧头，假装上山去砍柴。他走到独木桥上，就把斧头扔进河里，故意大声哭起来。老爷爷又来了，地主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， 我的斧头掉到河里去了，回去没有命了，快点救救我吧。 老爷爷跳下河去，马上就把刚才那把铁斧头捞起来还给他。地主连忙摇头说， 不是这把，不是这把。 老爷爷没说话，又捞了一把银斧头上来。地主眼睛一亮，忙说， 银的也不错，最好是一把金的。 老爷爷把银斧头丢在地主脚边，又到河里捞起一把金光闪闪的金斧头。 金斧头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金斧头。 地主从老爷爷手里抢过金斧头，又从地上捡起银斧头，一只手拿着一把，笑得合不上嘴。老爷爷一闪身就不见了。地主看见老爷爷不见了，没有人向他讨金斧头银斧头了， 高兴地跳着蹦着，不小心一脚踏空，跌到河里淹死了。诚实呢，他回到自己家里，用那把铁斧头天天上山砍柴去卖，一家人过得很好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